临行之时，留下木马一块，使他言道：若是要茶要酒，将木马一箱，便有人来。孤王独坐殿中，好不闷傻人呐、啊、也。 悔呀、啊！这个丫头口称娇大姐，本当叫她一声，恐她消受不起。也罢，以酒为名啊，酒大姐， 是谁呀？ 我来问你，方才巡金收爷的他是何人呐、 啊？他是吴家姑姑。 他叫何名字啊？ 他叫李龙。 哦，他叫李龙，你呢？ 我嘛，我是无有名字的。 人生天地之间，哪有无有名字的道理呀、啊？ 我名字倒有，时间迟来，又怕君爷你叫啊。 为君的不叫也就是了啊。 君爷不叫。 不叫。 这次我姓李呀、 啊。哎呀呀，我晓得你姓李呀、啊。叫什么？ 我叫李凤姐。 好个李凤姐哟， 拿来、 啊、拿什么啊？ 拿名字来还我吧。 花痴凤也能还你呀、啊， 你方才时过不叫，你怎么又叫出来了？ 为君的乃是顺口答应， 下次不哭， 我下次不叫也就是了。 什么事啊？ 啊，我来问你，你们这里卖的都是哪些酒饭？ 有三等酒饭。 哪三等？ 上中下三等、 这上等的 乃是过往官员所用， 那中等的 买卖客商所用， 这下等的呢？ 这下等的路是一半， 为何不讲啊？ 时间迟来，又怕君爷你要不恼啊。 为君的不恼， 君爷不恼， 不恼， 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人所用。 哎呀，吃粮当军，竟有这样的可耻！也罢，待公还朝，发放饷银十万，犒赏他们。啊，酒大姐， 说什么？ 你将那上等的酒饭摆来我用啊？ 怎么今夜要用那上等的酒饭呢？ 真是。 竟要用那上等的酒饭，不知这银子他可拿得出来？有了，待我用言语点破于他。啊，今夜你要用那上等的酒饭，我与你打过哑谜，你可晓得？ 略知一二啊。 又倒是新船 要船钱， 纸钱 要点钱， 诺诺诺，这吃酒呢？ 酒后 啊，连酒钱都不晓得，什么叫酒后啊？ 听你之言，干么是要钱吗？ 我倒不要钱。 哪一个要钱？ 我姑姑回来问我要钱。 哦， 好啊，只要你们要钱就好办事了，你将那莲儿捐了去。放在哪里呀？ 放在桌儿上面。 这银子是光的，桌儿是滑的，岂不滚在了地下吗？ 滚在地下由我来捡。 哎呀，我怕呀。 你怕什么？ 我怕闪了大姐你的腰啊。 闪了我的腰与你什么相干呐？ 为君的心疼。